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雄市府团队因应市长韩国瑜投入总统选举，小内阁也将部分异动。韩国瑜今天证实，副市长洪东伟八月初去职之后，转任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总经理。不过，地政局长黄敬雄另有生涯规划的传闻不是真的。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2016年由高雄市政府与台湾港务公司合资成立，市府和港务公司股权比例为49:51，市府推派洪东伟出任总经理，至于董事长，中央另有主意人选。高雄市上周大雨淹水，市长韩国瑜抨击中央只盯着高雄看，也要求中央比照去年淹水补助，不要偏颇。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指出，前几天降雨，高雄市淹水273处，屏东县15处，台南市1处，不看高雄看哪里？苏贞昌说，中央关心各地灾情，该给的补助不会少，但是呼吁地方首长注意，防灾救灾应该站在第一线，不能推脱怠忽，更不该神隐超过20个小时后，不知轻重，不知头尾，没有掌握状况就突然乱放炮，只懂得要钱，要钱也不照规矩来，这都非常不该。韩国瑜今天回应，苏院长近来只要谈到高雄市，发言越来越酸，越来越辣。昨天台北市也淹水，为什么没看到行政院长还有副院长去视察？中央两套标准，不敢得罪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就活该该骂。他强烈抗议苏院长永远两套标准。台北市昨天下大雨，许多地方淹水，市长柯文哲今天说，我不敢嘲笑别人，就是这样，极端气候谁遇到谁倒霉。昨天大安区半小时降雨99.5毫米，如果时雨量不到78毫米淹水，真的就要检讨是不是清淤的问题。柯文哲指出，现有系统设计为应付78毫米的时雨量，本来公务局有个计划要在10年内提高到88毫米，但是后来算一算经费太高。今天上午开会，拿出去年有次强降雨淹水区域比对，发现两个地方重复淹，一个是东门捷运站，一个是小巨蛋周边，这两处列为优先整治改善。至于中央大动作的到高雄市看灾，台北市似乎没有同样的待遇。柯文哲说，中央来关心也不会比他更熟悉，他来顶多也是看一看就跑了，他真要讲什么，我一定把他 K 得更惨。美国政府一度又要面临举债上限危机，9月初就无资金可用。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称，和国会领袖达成妥协版的两党预算协议，不但提高美国2020和2021会计年度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上限，能够增加3200亿美元，法定举债上限还暂停适用，直到2021年7月底，也就是2020年总统大选落幕将近9个月后。川普盛赞这是真正的妥协，民主党领袖也认为是个胜利，因为增加的支出减少了大约750亿美元，又为美国国内重要优先事项争取关键资金，一般认为这项协议可以在国会成功闯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点，来到10947点，成交金额126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46点，涨幅1.15%，2166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10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28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点，91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4点，2842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3368点。 台北市公馆周边今天中午大停电，台电说明电缆故障导致馈线跳脱，罗斯福路四段、丁州路三段一带共计848户停电，现在正在抢修，目前只剩20户还没复电。北半球上个月热浪袭击，创下有史以来最热六月纪录，现在又有一波热浪来袭，英国气温将在当地时间周三到周四达到高峰，首都伦敦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最热，最高温将飙破摄氏37度，超过2015年7月1号的36.7度，刷新英国七月历史最高温纪录。英国气象单位还预告，入夜之后不会缓解白天高温，热浪肆虐期间，英国七月夜间高温纪录与跨夜气温纪录可能双双打破。另外，法国本周也将可能出现创纪录的气温，依据气象模式模拟，高温可能冲破摄氏44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十大艺术家打造无价艺术，50平、60平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入蕾西森林 SPA， 密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美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辈子。 哦耶，飞碟养你一辈子啦。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赶快call in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今天废话不多说，直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02-2363-9955。那还是温馨提醒一下，打电话进来请记得把收音机关掉，把 APP 关掉，把你的扩音关掉，谢谢你，感恩感恩。 听到的歌曲来自 Wednesday 坏透乐团的怪物。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为你送上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与生活啊。 02-23-63-9955。 在今天呢，第一个小时就是接听大家的 call in， 第二个小时也是接听大家的 call in。第一个小时没有任何主题，第二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有大礼要送出哦。今天我们要送你去看老大的金蛋哦， 搞笑者们。 纤柔，却莫名的哀愁。迷样的眼，透露你的冷漠，憔悴而拥有。束缚的心，却不知该如何挣脱。终究是个错。在这失眠的夜，仰望着夜空昏暗的天，没有一丝星火，这无尽的沉默，寂静的夜只冷我一身伤痛，不愿再追究。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Echo 回声乐团，这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却是最新的版本。其实呢，这首歌是老歌旧歌了，感官驾驭，但新的版本是因为他们时隔20年回到清大，清大现场版。 这么样？ 对啊，就最近有很多会在这几年，可能2018年、2019年、2020年会有很多很多的20年出现， 让我想到就是前一阵子，就是上一次去新竹，然后也是经过清大在车上，然后另外朋友就遥想了当年说啊，当年我也是跟清大的校园有点熟悉呢，就当时认识了哪个男孩，就是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就所以常会去清大然后带他这样走。然后另外朋友就是我一直问他说，那你们进展到哪边，那时候暧昧程度呢？他就想一想说，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不记得了，20年前是不记得了， 真的是15年前耶。 对啊， 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的就只有氛围。 对，记得氛围，然后认识他，然后他可能带他在校园走来走去，可是就想说，那两个人感情有多深呢？ 说不上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荷尔蒙少年，这首歌就叫做《20》。 今天的客人来了 ，Hello， 你好，喂， 他还没上线， 他不是没上线，他就是打来闹的吧，一直发出滋滋滋滋的声音。嗨，他们有客人，两个都空包蛋， 马牌不开心，跌到十公。 待てね。 越挫越勇。 0223639955，在我正要接的时候，他先挂了我电话。 讲到20岁啊，就上一次那个做娱乐乡民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来宾，就是当年你还很屁的时候，在电台曾经跟你相处过的音控吗？ 哦，不，那对啊， 就曾经有交集过，就电台的同仁，可那时候我还不在电台，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遇到他的时候，我就说哦。马克有跟我就是提起了你，就当年的时候，然后干嘛干嘛的，他就说哦，可是因为他好像说他跟其他你们是什么 V5 哦，跟其他人比较熟吗？周末的人比较熟？ 不是，他说跟周末的电台同仁比较熟 啊， 跟其他就是现在正在上班，就是现在就是正常上下班比较不熟。以前我也是啊，以前我是只有星期天来，所以就白天平常是有什么人完全不知道。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当年那个你的状态，我就跟他说：“ 等一下我那时候什么状态？你好好解释一下。” 就是衣服跟裤子都还非常大件的时候的状态。 就20年以后，现在流行回来啦。 是没错，我就说：“天哪，你那时候认识的他是屁味正高的时候哎。” 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那个状态啊。 但是应该是逐年下降吧。嗯。然后只是那时候就是可能正有活力，然后就是还很爱玩的时候。嗯。就说哇，当年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酷酷的姐姐。嗯。就是她那时候也是大学生，反正就是我们都是周末才会到电台来，嗯、然后就是打工这样子。嗯。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拿捏，你永远学不会，不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2天？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 小 琪。小 琪 哦。小琪。小 琪 哦。 对。 小琪。 怪 小琪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可以点歌吗？ 下个小时哦。 哦，好，对不起、 啊。不会，下小时等你哦。 哦，好， 拜拜。哦，请你对我不能专心，我不想再为你而哭。哦，请你，我要马上远离忽冷忽热的温度，你快走开。 嗨，你好。 喂，马克。 哟，你是？ 没有了，我是新竹的小罗。 哎，小罗，你好。 你好。 因为我最近，我是一个开长途车的司机 啊哈。 哦，所以我其实比较常听的是你们以前的录音档。 哦，你说青春点点啊？ 对对对，然后刚好，大概听到2016的12月多左右。 嗯。 然后就觉得突然很久没有听到你打电话进来，所以想问问看他下午会不会打进来。 会哦，只是最近没有。 哦，那他还是投10块钱吗？ 他没有，他现在都投5块。 5块， 对，他现在都投5块。 哦，就是我。 但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跟消息了。 对，我蛮喜欢他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都非常期待接到米奇的电话。 耶、yeah, ，好，其实没什么事，谢谢你们。 你现在正在开车中吗？ 我现在是。 好的，注意安全， 行车平安。 OK， 谢谢， 再会，拜拜。

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Oh, go away， 去喝个醉， yeah, yeah， 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 嗨，我们也在乎你的感觉，你是谁？ 我不喜欢你这个感觉， 我不在乎了， 你这蛮过分的哦， 我不在乎了。0223639955， 这好像以前那个，我想点歌给我男朋友。 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游一子，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小林， 小林你好。 小林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问一下，几岁才可以谈青春？ 几岁才可以谈青春？ 什么意思？ 几岁都可以谈青春啊？怎么了？ 你20岁也可以谈青春吗？ 20岁也可以谈青春啊？怎么了？20岁不是正在青春吗？我讲的就是青春啊。 会不会不同年纪谈的事情就不同？ 对啊，不同年纪谈的事情当然不同啊。 没有，我只是有这个疑问。 所以小林，你现在几岁？ 25。 那你的青春，你想要谈几岁到几岁？ 我就在想，现在谈青春会不会太早？ 你说会被别人说哦，你才25，你聊什么青春这样？ 是啊， 但对你来说，就是14岁对你来说也是青春啊。 也是哦，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 对啊。何必管别人怎么讲 ？OK， 谢谢， 再会， 拜拜。是一通找我出门的来电 ，Let's party， 等等都没有去，今晚不能说。天呐，机票大战，到底有多少人守不住自己的荷包？ 买了，买了，我都买了， 买， 买了。而且在长荣感谢祭之后呢，我昨天看到小花航空不得了。 等一下，你要感谢是不是？我大 感谢哦！哦，真的是 不得了，华航不得了，那个长线长程的机票，我靠，去洛杉矶15000有找哎、欸， 去伦敦也是20000有找， 去伦敦好像也是15000啊，还是两？ 我今天看好像是19400 什么四百、嗯？为什么记得是15400对吧？ 我是没有那么贪心看到长城啦，我就是一直看到那个东京在对我喊话 哦。哦， 东京，东京， 嗨，你好啊！ 嗨，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 因为我都是休息听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呢，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就是，我想要跟你们聊一下，就是那个公主号游轮 怎么了？ 去坐的话好不好？ 好， 哪一种比较好？ 你是说船型哪一种比较好哦？ 对，有太阳公主号，又什么，好像有好几种，对不对？ 盛世公主号、 嗯。 哎，对对，盛世。那我不知道这两种差别在哪里，哪一种比较好？因为我叫我先生去查。 嗯。 我先生说太阳公主号不好玩。 啊、 嗯。那先生有说为什么不好玩吗？ 他的点可能他不喜欢吧，然后他说太贵。我说有吗？公主号都是这样子啊。哎，是不是上面可以有吃有玩？ 对啊，游轮 啊， 对啊，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没有 WiFi，WiFi 要付钱。 嗯、 哦 ，WiFi 没有。 嗯， 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在美国都是坐游轮去玩，我觉得蛮好的。他从美国坐， 嗯， 那我想请教你，大约是多少钱？ 可是每个船型跟航点 不一样，对不对？ 对啊。 那太阳公主号好了，是不是比较贵？十几万？ 这个真的，你就是 很难讲。 不是，你去问旅行社会比较清楚。 不是，我就是要请教你们是不是有去做过。 我们没有啊， 我只做过去过石垣岛的、欸、 哦，石垣岛 是哪一个公主号？哎，哪一个游轮？ 他那个 嗯， 我好像没有到什么公主之类的， 没有到公主号啊。 因为去那个我去、那個、 不用，是不是 不用到那么 OK 巨大吧、 okay. 是好吧，那我再上网去看好了、 嗯、好的， 打去旅行社问。 嗯， 好，谢谢你， 拜拜 拜 拜。 0223639955，上班族53，不是上班族也欢迎打电话进来。爸妈请您不用操心，我没怕别出国拿第一，环游世界请求 A to Z， 我当我的独一号，家人他包庇。最近呢，除了这个机票吸大家眼球之外，如果你是篮球迷的话，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 SBL 也没有 CBA， 这什么篮球联盟半联盟都没有？ 是前一阵子很什么自己的篮球自己救那个吗？ Yes。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就跟篮球有关系，你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背后这个打球声音还有裁判的哨音。这首歌来自于 Project W， 叫做字母歌的字母歌。字母歌呢是 NBA 的公路队当中，也是去年 NBA 的 MVP。 哇哦， 嗨，你好，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哎，你们好，有听到吗？ 你是 好，我听你们节目很久，从你们节目都开始听了。 啊，你是谁啊？ 你是谁？ 啊，我是三重金城武。 三重金城武要说啥呢？ 想说，跟大家分享，我儿子已经9个月了。 啊 啊啊！然后从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追求吴老梅嘛，那时候都是看个吴彦祖电影啊，回家的时候啊，冬天啊，蒙天啊，就莫名其妙就蹦出一个小孩子， 哇！ 我觉得还是邀请全国都一起来征讨报国好了。 现在觉得当爸爸很开心， 现在觉得怎么可以只有我自己受累呢？ 想要让大家一起都体会一下当爸妈的痛苦， 痛苦加喜悦。 OK， 以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不会，拜拜， 拜拜。 待てね。 整个金曲。 失恋不要独自面对，让记忆林陪伴你。 是你给我一希望和总力量，茫茫追求不存在的盼望，我一个拉近的距离。 自己的幻想世界，和喜欢的你住在里面。但你爱过我吗？你没有回答。 现实摆在眼前，我不想都在面对，保持着熟睡就能够继续偏安在梦里。我傻傻做梦笑脸，你看来至于可笑吗？ 真实故事，虐心创作，偏安，快上网搜寻纪怡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果陀剧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联手打造最动人的音乐剧《绿岛小夜曲》，由我卜学亮、江美琪、袁咏琳主演，带你一起回到情歌还是很温柔的年代。八月台北城市舞台、高雄卫武营，二月台中歌剧院盛大演出，购票请洽两厅院。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想要宝宝好乖，育儿推荐来自瑞典的宝乖雅益生菌。源自母乳筛选的专利菌株，每天五滴就能提供一亿活性罗伊氏乳酸杆菌，好吸收，好适应，给宝宝超强保护，给妈咪健康呵护。全台合作诊所、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爱就是妈咪，宝宝都健康。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乖雅益生菌，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真是个善变的女人， 你是没错。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打电话， 把一个蛋藏在那边，就等你来拿了。我们要请大家去看搞笑者们老大的金蛋。 老大的金蛋， 今年的搞笑者呢，这一次还加入了，就是哦，预算很高，加入了纳豆哦。然后呢，还有以前大家很熟的搞笑者的班底啊，张立东啊，吴尊、大天、 尖尖 哦，丰田今年也加入了。嗯，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一直很喜欢的舞台剧小王子 林东旭 哦，看到他我就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哎，这前面几个这个名字摆出来，根本就是你们综艺《三国志》班底嘛？ 没那么没那么，就不就是纳豆跟张立东？ 纳豆、张立东、丰田啊，对啊， 对，没错。所以今年你想要好好的去笑一笑吗？想要去放松吗？搞笑者2019老大金蛋来了，就在这周末台北首先登场。 本周呢会在台北的城市舞台，7月26、27、28，星期五晚上7点半，我们今天要送的票呢，就是在7月20。 首场哎，怎么那么棒啊？ 对，就是看首映的、首场的，最有可能出彩的， 或是火力正全开的 哦。02-23-63-995，02-23-63-995。刚刚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演员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打电话进来，我们要送你去看搞笑者们，就请问。老大的金蛋有随便两位，你讲得出名字，前三名打算进来答对的话，我们就送你入场券2张。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台北城市舞台，7月26号星期五的晚上看首场的老大的金蛋，02-23-63-9955，02-23-63-9955。 金与钻石哪个更昂贵？生活需要点智慧。你的手表和衬衫的香味代表着一种审美。香槟悄悄爱上了高脚杯，花瓶再大声玫瑰。寂寞像小偷一样的卑微，快乐却价值不菲。 而且呢，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的非常有才华的郭修玉，从马来西亚来台发展，隔了3年以后推出了第二张创作专辑，非常好听的《盲点》。他在下个礼拜8月2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后台 Backstage Cafe 举办他的《盲点》音乐会。现在就为你送上郭修玉的《盲点》。在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来接听你的青春之歌点播。点播之外，记得附上你的青春故事哦。 试着泪尽量不让我看，坚持留下一段美好的界限。时间匆匆的过，今天的我还是继续的揣摩。虽然取决于我，没有你的结果，我怎能熬得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一点点，即使走到了死胡同，你还是劝我回头走，提醒我学习原谅自己的残缺。你从来不曾疲倦，嘴角的笑吻和我的想念。眼前的我最怕你的伤悲，只剩遗憾做纪念。时间这样的过，今天的我们真的已经不同。虽然还是苦活，我又没有让你真正的快乐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一点点，即使走到了死胡同，你还是劝我回头走，提醒我学习原谅自己的残缺。原来发泄情绪是一种自由，是不能过度要求的享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塞车再会吼，上惊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剩的体力就无够拼。运发头前有一箱半，后斗柜台两米半，驾驶空间加真宽，坐久嘛袂神抖抖。前看后看，舒适交载，趁钱唔只会快快快。DFSK 运发福利库，生意稳发啦！车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世界级的宝宝副食品，100%有机水果蒸煮，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法国制造，原装进口，宝贝爱不释手。Baby Bill 是妈咪最得力的助手，袋装设计方便宝宝随时补充天然水果泥，全台妇幼合作通路都买得到。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最多国际有机认证的婴幼儿食品。 BABYBIO Baby Bill。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一名网友今天中午12点左右在媒体新闻网社群留言板上留言，预告我要在捷运板南线上随机杀人，我等下要去捷运西门站随机杀人，你们小心一点。台北市捷运警察队指出，目前捷运警察和台北市刑大科侦队已经介入侦办，同时也在捷运板南线各站月台还有车厢内加强巡逻。捷运警察队指出，不论开玩笑或是一时气愤，只要在网络留言将在捷运各线或车站随机杀人或对乘客不利，都触犯了刑法恐吓公众罪以及刑法的恐吓为安罪，最高判刑2年。国安局特勤人员借由总统出访机会采购巨量免税烟品，台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收押吴宗宪还有张恒佳2人。国安局由副局长柯承亨作证，今天仍然坚持侦查不公开，婉拒透露内部行政调查细节。但是检方申请羁押，代表关键案情没有厘清，吴宗宪持有的采购登记清册将是全案调查重点。根据了解，总统专机出访之前，负责专机业务的航空公司一般都会主动询问随行人员需不需要购置免税品，由总统府侍卫室承办人员向航空公司负责总统专机的窗口提出需求，再将其转交给负责免税品的空中用品部门采购备货。吴宗宪就是侍卫室这项团购业务的承办人。首先，他与华航哪个窗口接洽采购，并且完成结账，得以在城乡免税烟品上注记 VVIP。再者，他应该持有谁买这么多烟的采购登记清册。国安局应该清楚所有案情，只是吴宗宪目前还没供出采购烟品清册。国安局仍然坚持侦查不公开，婉拒透露内部行政调查的内容。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落脚桃园市观音区观塘工业区，海域工程可能影响沿海渔获，中壢区渔会和中油就施工补偿金条件相持不下，协商6次没有结论。渔会认为中油毫无诚意，今天集结了165艘船绕行观音还有新屋近海抗议。中壢区渔会指出，中油预计施工6年，填海造陆辟建码头工事势必冲击渔民生计，接收站规划期间就向中油提出补偿需求，但是双方一直谈不拢。 涉及中理区渔会的船筏共有358艘，希望中油补偿每艘每年4万，另外向渔民租用警戒船1年100趟次。中油同意租用警戒船，渔民也答应补偿费减为2万，但中油却坚持只能1万。没想到协商条件还没谈妥，中油包商近期已经开始施工。渔会165艘渔船今天近海绕行抗议，中油也派代表到中立区渔会，等所有渔船回港之后，双方再沟通。英国航空面临近40年来第一次机师罢工，冲击民众暑期假期旅游安排。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航空机师工会认为英航一直都有不错盈利，但是却只提出3年内加薪11.5%的建议。尽管英航认为这样的幅度已经算是合理慷慨，但是机师工会无法接受。工会去年11月就试着透过协商解决问题，但是英航却拖到今年夏季。最近工会和英航经过3次协商调解不成之后，工会立即开始罢工投票。依据开票结果，93%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英航表达非常失望，不过仍然愿意和工会继续透过各种方式化解冲突，捍卫乘客暑期旅游计划。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04点，来到216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210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1点，28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4点，91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9点，284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37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点，指数10947点，成交金额1263亿。中央气象局刚刚发布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3点45分，同时也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北、新北、南投地区以及桃园到高雄、宜兰、花莲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汉姐感情好，陈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 7200平地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有今天，有今天，我要有今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吉田？ 很简单，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小雅家住在台东山上的部落。从小跟着开怪手酗酒的爸爸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妈妈。后来他来到1919陪读班，有老师教功课、品格和才艺，还有晚餐。毕业时他得到了县长奖。我是贾静雯，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有机会翻转未来。1919，要救要救。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专业锅炉设计，能产生高达100度 C 以上的蒸汽，加热快速，清洁无需漫长等待，不用化学清洁剂，也能深入毛细纤维，去除顽强污垢，清洁地板瓷砖、孩童玩具更轻松，把家中99.99%的细菌尘螨清光光，宝宝不再打喷嚏，用蒸的最健康，爱就是妈咪，宝宝都健康。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 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我是伍佰。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鉴于呢，就是一直到刚刚电话线还是全满的状态，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我们搞笑者们老大的金蛋这个票已经送完了，但还是欢迎大家，你想放松的话，就亲自好好去支持这一次的搞笑者们。 青春之歌， 现在是你的青春之歌的时间了，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点播你的青春歌曲。有没有首歌会让你想起你的青春呢？是的，青春之歌你决定就好。02-2363-9955，嗨，你好。 喂 ，Hello， 玛丽马克，你好。 你是？ 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嗨，史瑞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哎，我的青春之歌是 AC/DC 的《Highway to Hell》。 这是钢铁人吗？ 不是哦，不是哦， 是啊， 他是钢铁人是另外一个 soundtrack。 哦，是啊、哦。 对对对。 那这首歌是什么青春故事呢？ 这个是差不多在我六七年前之前吧，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然后有一次那个我们复活节，它是复活节在当地是一个那时候刚好遇到连假，然后我们一群人七八个男生租了一台小的小巴士，然后我们一路从阿德雷德，就是澳洲最南端，然后开车到澳洲的中心点乌鲁鲁。 好嗨哦！ 对，然后那时候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一个转弯，前方1800公里处左转，天哪！ 前方1800公里处， 没错。 而且路上， 哎，对，一直开，一直开，睡起来也在开，因为我们大家都轮流开嘛，就是可能你在睡觉。睡以前是这个景色，睡起来还是这个景色，没错没错。而且公路旅行就是一群男生，说实在，就是大家看电影觉得很嗨很嗨。No， 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对对对对对。 可是不是就是前面比如说一个开车一个陪他开车，后面人就在玩牌或干嘛的吗？ 哎，也不会呢，玩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 累，屁股痛，就是尾椎 痛累， 嗯， 对，然后就大家能最舒服找自己最舒服的姿势这样。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嗯，车子太小吧。 因为你们都是男生。 啊，也是啦。 确定吗？男女一半一半就比较好玩吗？ 一定。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中 你再给我大声嚷嚷， 一定接待你。 一群男生真的比较好玩啊，其实一群男生要无聊的时候真的很无聊啊，但是要好玩的话就是真的很嗨，就非常嗨， 可以玩到天晓。 没错没错，然后这首歌就很符合当时的心情，就是 Oh my god, Highway to Hell, 这一路上的 Boring 到 to Hell 啊，真的是哦天哪。 但听起来是个非常棒的回忆， 很难得的回忆， 是没错，非常难得。公路旅行真的是有机会，台湾很难啦，但真的有到国外的话，这种公路旅行，尤其这么长途的， 嗯， 也是大家都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试一试 看看。 好的，谢谢你，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拜。 0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飞碟联播网正在收听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啊！ 喂， 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美姑咪。 嗨，美姑咪。 是我今天的青春之歌是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Love Her。 告诉 我。嗯，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其实。 我来 找找。会想到这一首，其实是因为之前有介绍那个梁家辉，讲到他拍电影，然后我就想到他一部电影叫《新难兄难弟》。 哦。 这首歌就是那部电影里面的插曲。 哎，我忘记《新难兄难弟》在演什么哎。 他主角其实是梁朝伟，然后梁朝伟是儿子，那梁家辉是爸爸，刘嘉玲是妈妈。 哼， 然后儿子，我记得好像儿子是跟爸爸不和吧，可是有一次儿子意外就穿越时空回到爸爸跟妈妈那个年代去。对，然后就因为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就经历过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所以就了解到说他爸爸后来会养成那样子的个性，其实是因为他经历过一些事件这样子。 哦， 是一个互相了解的故事啊。 对，我小时候还蛮喜欢这个电影，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就穿越时空这个概念很新鲜，然后他在里面的剧情也很有趣，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没想到长大以后被做烂什么都要穿越， 对，现在反而变得不稀奇了，但是在以前那个时候是真的蛮稀奇的。 好，这首歌送给你，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He drove his car to the racing ground. He was the youngest driver there.The crowd roared as they started the race. Round the track they drove at a deadly pace. No one knows what happened that day. his car overturned in flames. But as they pulled him from the twisted wreck, with his dying breath, they heard him sa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说到上个礼拜不是介绍了一下梁家辉他的爱情故事吗？ 是。 然后讲了因为他拍了一部电影，就差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演艺生涯可以继续拍片拍下去。 嗯。 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竟然也很巧合提到了这一件事情。这本书叫做《颠倒的民国》。 嗯。 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就。你不会在啊，那一天你不会在。 下礼拜三吗？ 对对对，会邀请就是这位作者来到现场，哥哥妹妹游戏的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那其实我们从小呢就看这个国立编译馆的国编本出来，现在就算是有多 不同的版本， 对对对，就有多出版社，但其实最后编审的人啊，还是差不多同一群人，所以就是你不会看到有多颠覆的这个历史出现。那、这位作者呢，他其实他是一个。大陆人，他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就是有看过共产党那边编的历史教材，然后看了台湾这边编的历史教材，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有找到包括了国外的这些史学家所写的这些中国的近代史，然后 所以他自己重新整理了一份吗？ 对，希望给就是两岸三地，就是我们不管是被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的历史教材给蒙蔽的人们一个新的方向，这样子，所以蛮值得的，蛮值得下个礼拜三对大家看。因为我最近在看，我觉得哇，那个故事太精彩了。 嗯， 我也是直到我想想看哦，直到我的。好，我的前女友，直到我的前女友去念就是国际关系史之后，然后他出了英国，就是他出了台湾，到了英国 LSE 去念书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一起在看那些史料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哈，怎么跟我小时候念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已经念的是外交系了，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念中国外交史了，可是念的东西就还是跟高中的时候差不多，只是念的比较细而已。 嗯， 可是出去看国外学者写字， 是翻转的那么夸张吗？ 完全不一样，而且就是你以前。以为的坏人、你以为的汉奸、他们不这么看欸、对啊，陈炯明叛变、不认为是叛变欸。 下礼拜三会不会引起 APP 上一阵的讨论啊？ 我是不知道啦。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我在下礼拜二的时候我会 先在我的 IG 发一个，就是你要问作者， 想问什 么，对，要问作者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在现场可以问他。还有汪精卫、也是被认为是汉就是 坏人， 坏人 No。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 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 那个跟刚刚的那一位小姐有一点联系耶，我要点的歌是《难兄难弟》。 哼，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那一部电影的插曲，还是 《难兄难弟》 之类的？对，周华健跟杜德伟一起唱的歌。 然后他是电影主题曲吗？ 我不确定欸，可是就是因为以前兄弟去 KTV 唱歌的时候都会点这首歌来兄弟合唱。 那你那些兄弟现在还有联络吗？ 都有联络啊，可是就是你知道人到中年总是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嗯， 对啊， 久久联络一次。 欸，久久联络一次啊，对啊，久久联络一次，因为对啊，那大家也没有都生活在一起。 走入婚姻，走入家庭，开心吗？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所以是其他人有，但你没有。 嗯，也有婚姻有变数的啦。可是，对啊，没有关系啊。反正 对不起，对，我 广播界女神都九年没有了，还不是活得好？ 我会错意，我会错意。我以为是你走入了家庭，然后。所以你说我没有很开心哦，是你没有家庭的，就是你没有走入家庭的意思。 对啊。 嗯。 哦。 对不起， 不需要呕的这么大声吗？ 不是不是，我把我心声讲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只是搞错了， 搞错，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是我们喜欢广播电影的原因嘛。 哎呦，我的天哪！歌曲马上送给你。 就是难兄难弟啊。 好，再会， 谢谢喽， 拜拜 拜拜 拜拜。02-2363-9955，嗨，你好。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姓蔡。 蔡小姐，请问你的青春之歌是？ 不好意思，我想要索取那个票。 哈， 哇塞， 这个是已经你活在哇，你的时差活了半个小时哎。 啊，那对不起， 所以你现在才听到我们在赠票吗？ 对对对。 怎么办到的？ 可能没有那个按更新吧，不好意思。 你用什么收听啊？用 App 吗？ 网络的。 太妙了，好吧。 好好，不好意思，谢谢你， 拜 拜。 那我 再。不怕不怕。 马克怕怕。哎，刚刚那个是虫洞哎。然后突然满线是，其实有一个虫洞真的在半个小时前，是 不是？一批虫洞来了， 哇，真的假的？ 你再接一个试试看就知道了。 嗨，喂，你好。 哎，你好。 哎， 你是？ 马克玛丽好，我是新庄李先生。 李先生。 哇，好不容易，我好开心哦，因为我很欣赏你们两个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谢谢你。 那 我想我的青春之歌是Dennis Dion 的 Desert Moon 沙漠之夜。 沙漠之夜，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我觉得我们五年级就有点像歌词里面的，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娱乐啊，就doing something bad or argue your parents， 就是做一些小小的坏事情，又不是做得很坏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给我们很多年轻的回忆。 你有做过哪些小小的坏事又不是很坏的可以分享吗？ 哦，小时候可能会偶尔偷偷哥哥的邮票去卖啦，去买一些糖果，哥哥好不容易收集的那个邮票，就给他偷个几张去卖给同学这样子。 那 现在想起来好丢脸。 你哥有发现他的邮票是被你偷的吗？ 哦， 他叫我要我偷他三张要还六张。 所以你是偷他那种集邮册，他买好一本，然后你从里面 对整本的、欸、整本那种非常多的那上百张的那一种。很开心。Yeah. 好。 Yeah，Desert Moon， 你说那个歌手名称叫什么？ 沙漠之月 ，Desert Moon。 谁唱的呢？ Dennis Dean。 有吗 ？Dennis 可能要，我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我用 没有关系， 找找。 我都。 啊， 嗯，给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 感谢你， 好，谢谢， 拜 拜， 谢谢，拜拜。 劲歌金曲，爱情罪人李杏妮，台湾嘻哈金童 B C 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星座 Good Night。 生活像是在没有水的地方的江山啊，我在这。 吉隆坡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罪人李杏妮，累积十年的期待，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老公、啊、我听您太太说他们在东京投资房产，获利比定存多5倍耶。 这我早就做好功课了，今年10月日本的消费税从8%涨到10%，现在就是最佳时机，现省现赚，投报率包你满意、 啊、那还能什么？ 马上联络拥有10年专业经验的 Joy Life， 轻松前进日本， 日本不动产专家 Joy Life。 株式会社 Joy Life。 哎，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 啊？ 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哎。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优福华语竞业排行榜， 本周第5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4名 CTO Started。第3名 Ubi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2名信为你着魔。第1名毕淑静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孔晨玉。 Is this the train to Desert Moon? Was all she said. But I knew I'd heard that stranger's voice before. I turned to look into her eyes, but she moved away. She was standing in the rain, trying hard to speak my name. They say first love never runs dry. The way to board our memories in a tiny curve. We stumbled on words we long to hear. We talked about the dreams we'd lost or given up. When a whistle cut the night and shook silence from my lines as the last train rolled toward the moon. 下午茶了吗？ 哒，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嗨， 喂，你好，我打进来了吗 ？Yes，Yes， 你好，我是小钟， 小钟，青春之歌是， 我青春之歌是郑秀文的《给最伤心的人》， 点最伤心的人， 给最伤心的人，他是李玟的《我是你依然最》。我是你依然最爱的情人的粤语版。 粤语版，你说给最伤心的人？ 对， 给最伤心的 人。 对， 好，那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哦，因为我是郑秀文很多年粉丝，因为我昨天刚好看到郑秀文 Coco 李玟 对合唱这首歌，他们一个唱国语版，一个唱粤语版，然后就以前追星的回忆都出来了，这样。 你以前追他有追得很疯狂吗？ 就是所有专辑都有买，但是他、哦、但是那时候年纪还很小，他来台湾看演唱会的时候，我没办法去看。 嗯， 那前他上一回的在香港演唱会，我终于有到香港去朝圣女神开了，这样。 嗯， 那这一次因为太难买了，所以也买不到票。 嗯， 那有看就是他开唱之后都有 follow 一下他的 来宾， 对啊对啊，就觉得就是他状态很好的时候看life 的状态就是很棒，就是很开心。哦对， 哇！所以从以前爱一直爱到现在，都还是关心着他，这是真爱。 嗯， 当然中间有一度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疯了啦，但是就是已经过了，嗯、就是他从第一张发指的在台，第一张发指的时候，我就是追到，就一直他就是我心中第一，就是永远无法撼动的第一位。 哇！ 对对对对，那所以昨天看到这首歌，就是看到新闻，就这个片段，觉得就很。就很多回应，然后又很开心，就是很开心他状态很好的。 好的，送给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送不给我有默许，等是回眸完美，没尽头等你，每天梦着旧日记，翻开喜与悲。这世间多伤心的人，求苍天给点指引。你若曾令我兴奋，也定能令我伤心。我这只懂伤心的人，情海翻波中抖震，快乐留下我一吻，痛恨留下我一生。已经平静落嚟，但系每当我谂起你嘅时候，呢一道伤痕都会令到我嘅心隐隐作痛。 本周青春之歌的最后一首歌的空档，你是谁？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公馆播小员。 播小员，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祝玛丽农历生日快乐，拜拜。 哈？ 波源现在要走这种讨人厌的路线，是不是？ 太令人愤怒了吧！ 他现在是要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的 quota。嗨，你好。 哎、欸，你好。 你是？ 台北的新恩。 新安哦。 新恩。 新恩。 对。 新恩的青春之歌是？ 孙燕姿的绿光。因为今天是孙燕姿的生日。 哦，这倒是真的。 对的。 所以你是很喜欢燕姿的人吗？ 对啊，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吗？ 那他那么多首歌，为什么在他生日的时候你要挑他的绿光？ 因为他是，因为是从风筝开始那个正式开始跑他的最大的活动了。 你说从这一张你才开始正式的跑，是不是？ 对。 我 然后绿光听了几百遍，还是一样非常的嗨。 我从第一张在他玫瑰唱片， 在 东区玫瑰唱片第一张签唱会只有20个人，我是20之1。 现在怎样？两个燕姿粉要互尬是不是？ 啊，没办法，那时候那个，因为之后后来才听到那个，才听到这个那个对。 所以未来，除非你是当年20分之1，不要出来这样。 Yes， 老燕姿迷站出来， 太难了。他今天不是有发新单曲吗？对啊，是会发的。 好的，谢谢你，送给你，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也要祝孙燕姿 Happy Birthday！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年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Hey life, 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真爱，不会结束 dream life in my life。 遇见了你的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生来送着你，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生意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

can still forget. I lose my phone and place my bets. And I never catch the train on time. Always 30 minutes behind. Your worries ain't seen nothing yet. But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Why the hell you love me so? When you could have anyone else. Yeah, yeah. He loves me, he loves me. And I bet he never lets me go. And shows me how to love myself. Baby, the best part of me.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